真相最曲折。北边是座雍和宫，雍和宫里香客多，王宫殿是奉旨门，这栋枢纽是特色。西口就叫北新桥，这栋锁龙是传说。归去的夜晚最迷人，归去是新北京最美的灯火。 街道有千万条，有一条鬼街，你是否来过？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来这里坐，一口五同赞，舌尖中国。事多，美食伴着秦书品，二锅头就着故事喝。好客的北京有条鬼街，美女鸳鸯传说多。 金枪金玉做和珅， 北京唱响新时代的歌。 街巷，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邻里街坊，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，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。